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您收听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今天是1月份的最后一天，31号，星期三了。这段时间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是这个招聘会啊少一些了。那企业呢，这段时间可能还忙着在面试，但是呢到线下啊，到这个一些场馆去举办这个面对面的招聘会啊，频率明显的比去年年底的时候要少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到这个过年这段时间啊，会越来越少。那过年之后啊，又有很多的招聘会会从我们北京的各个地方出现啊，小到呢各个区的一些这个人才市场，大到北京市的一些重要的这个场馆展会的地方，当然也包括一些高校啊，也包括一些其他的公益性的这个专场招聘会。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啊，就是为了各位朋友啊，明年啊过完年之后的这个应聘工作啊，来积蓄力量。我们找了一个落脚点，或者是说着力点，从简历开始嘛。要想赢得对方的青睐啊，有的时候简历那就是一个敲门砖。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来自前程无忧校园部的伍迪。伍迪你好。 向露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伍迪啊跟我一起啊，要跟大家来分析几位同学的简历啊。学生的简历跟我们的这个社会人士的简历有一点点不同，就在于啊他们的这个工作经历偏少，更多的是实习经历啊，或者是项目经历，或者是跟导师一起做一些研究的经历啊。但是呢从这些经历当中我们也可以找到一些借鉴。那如果是应届生朋友来说，那就更有的放矢了。我们今天啊要现场把脉啊，来分析分析五份非常优秀的同学的简历啊。那我们为了引掉各位的真实的一些，比如说姓名啊，比如说籍贯啊，比如说这个就学的这个学校啊、专业等等啊，我们都会用一些其他的名词来替代啊。首先来看一下 A 同学。 A 同学啊是一位男生啊，男生，他呢是在北京的一家非常有名的211985的学校的商学院上这个研究生，他学的呢是管理方向的这个研究生啊。他这个简历首先我跟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是名字，名字下面啊是联系电话以及这个邮箱，接下来一个很重要的分支就是教育背景，教育背景，接下来是专业经历，更多的呢是他的这个实习经历啊，接下来是课外活动，这指的是在学校内部的一些活动，还有一些个人信息放在简历的最下端啊，个人信息包括语言呐、软件技能啊、兴趣爱好啊等等。好，那接下来我们就首先请伍迪啊来说说他这样的一个分类分的怎么样。 其实这一份简历算是比较模范的简历，但其实它的分类还是有一点点小小的问题的。 比如说当它最下面的语言啊、软件、技能、兴趣爱好这一个大类，我们一般就不可以把它分成叫个人信息，因为很容易会让 HR 会觉得你这个个人信息是不是指的是你的这种姓名啊，然后性别啊，或者说是之类属于真正属于个人信息类别的一些信息。所以在这里我们给大家的建议，这里的个人信息这四个字可以换成比如说是叫综合实力等等这样的一些更有针对性的一些名词，或许会在这个分类上更明晰一点。 好，从大的专业的分类来说的话，先写教育背景，再写专业经历，再写课外活动，这都没有问题啊。 对， 就是最后这一栏里面的个人信息这个标题起得稍微有点点模棱两可。 对对， 嗯，个人信息大家会以为那是性别啊、籍贯啊、 对 出生年月啊这些， 是的。 那实际上他在底下写的是他的语言能力，比如说普通话是母语，英语呢托福考了104分，总分是120分啊，是流利水平，以及写了自己的软件技能，熟练掌握微软 Office 软件，还有万德蓬勃的一些这个软件，以及掌握 Stater 啊这些统计工具啊，以及兴趣爱好书法、冥想、写作，这些其实应该算是你的综合能力。 对 啊，无敌的意思呢就是说不要写个人信息，改个名儿， 对 其他的都不错，是吧？ 是。 好，刚才武迪已经透露了，他说这是一份还比较不错的简历。你的这个不错指的是他中间的经历非常的抢眼，还是说他写得很好？ 这一份简历它很有针对性，虽然这一份简历上也犯了一个小毛病，就是没有写出自己的求职意向，但是我可以从这份简历大致的能推断出他适合做什么样的岗位。 哦，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啊，他的这个教育背景。教育背景里面他也写了好几块啊，一块呢就是他现在读的这个硕士啊，商学院阶段。他下面第一句话写的就是什么呢？他的学习成绩怎么样？把这个分数写上了，而且括弧国家奖学金、一等学业奖学金，把这个学习成绩放在最前面。接下来就是他研究生的这个研究领域。他研究什么呀？他研究公司治理、创业融资、创新创业啊。再接下来呢，就是他在当研究生期间的这个学术成就，他写了三段啊。一段是发表了一篇 CSSCI 期刊论文，这个非常不错啊。 是 啊，还有一篇北大核心期刊论文，还翻译了两本管理学的这个教材啊，有30万字啊。我们先看他硕士阶段的这个经历啊，应该说是打败了98%的同学了啊。那从写简历的方式来说的话，且不说他个人能力有多么优秀啊，这么写怎么样？有什么评价？ 挺不错的，因为他整个简历其实能看得出来，他比较想倾向于研究类或者说是管理咨询类的这样一种岗位，所以这样的岗位对于你的一个学术知识背景以及你的基本功扎实与否是非常关键的。所以当他把自己的绩点很高的一个绩点了抛出来放在最前面，这个时候其实是很吸引人眼球的感觉，就是这是一个学霸，至少他的学习能力是非常不成问题的。另外他可以发表论文，那说明这个人是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而且他的论文这种含金量还都挺不低的。还可以翻译这种经典教材，那说明他的英文能力也是非常不错的。对于这种自我探究的能力，或者说是这种与参阅外国文献的这样的一些能力都是非常不错的，所以这里算是很抓人眼球的一个部分。另外就是奖学金，这里很多同学可能会把奖学金单独列出来，说是我在什么时候哪一年哪月然后拿过一个什么样的奖学金，单独做一个获奖经历，其实是没有必要的。如果说你的这一份奖金，这一个得的这一个奖励确实可以为你找的这份工作来加分的话，那你放上去没有任何问题，而且是可以给你的简历加分的。但假如你的奖金这里或者说你得了一些奖励是那种我在什么足球大赛当中得了一个什么奖，或者说我在这种那个线上的一个搞的营销活动得了一个奖，但是你申请的并不是这个类别的岗位，那么这里的话其实是属于一个比较扰人眼球的一个部分。 好， 可以适当提一下，但是没有必要那么大篇幅去写了。 也就是说他选出来的这几个都是能够代表他核心能力的，首先挑出来的没有废话啊，没有多余的精力。 对， 另外呢 他把这个奖学金或者说他的成绩、研究领域、学术成就都放在这一起，也是非常恰当的。他并没有在他的简历当中写他其他的获奖经历，根本就没有。我相信他肯定也有实际的获奖经历，但是他没有体现在简历上，而是选择了他认为对于他目前的这样的一个专业背景最有用的获奖经历，那就是国家奖学金啊，这是一块。好，接下来呢就是他本科阶段的这个经历啊，写的也是非常核心的内容，一个是学习成绩，二等学业奖学金获得者以及本科的课程。此外呢还写了一段他在国外的一家商学院做这个交流学生的这么一段经历啊，比较简单。嗯，那么写的呢就是学习的课程，因为他这个时间才一个月，所以他也并没有有很多的这个项目的经历啊，没有体现出来。在这个学校期间的教育背景啊，就是暂告一个段落啊。他的这个整个篇幅啊，大概占到整个简历篇幅的应该说是三分之一少一点，四分之一又多一点啊，感觉不是特别多。特别多的是在中间这个部位的专业经历啊，我跟大家介绍一下他的专业经历啊。专业经历还是非常不错的，他在一家国际顶级的管理咨询公司啊实过习，这实习的时间呢是从去年的九月份到现在啊，那也就是有三四个月的时间啊。此外呢他还在国内的某互联网公司实过习，实习的时间呢是四个月，做的是投资并购的实习分析师。此外呢还在这个一家国际的这个金融集团风险投资部做实习分析师，实习的时间呢是差不多啊四个月，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里面呢还写到了他实习的内容。好，首先我们来看他的大块的分支啊，他把这三段实习经历挑出来，你觉得这三段实习经历有没有一些共性，或者说能不能看到他背后的一些求职意向？ 其实大家可以发现他的这个求职的一些经历基本全部都是在分析或者说是咨询以及一些这种教育或者说是这种投资金融方向的一些岗位，所以基本上他的这种未来的求职意向可能也就针对于说是在金融行业的一些投资分析这样的一个角色。我相信这样的一个学生，他的专业经历，也就是说他的这个实习肯定不止这三项，但是为什么他只把这么有针对性的三项放上来，那就是说明他未来要找的这个岗位就是这三项很有代表性的一个经历。 嗯，其实啊刚才一开始的时候武迪就说了，他整个简历啊还是写的不错的，唯独有个很关键的就是没写自己的求职意向啊。 对， 那如果我是一个单位的 HR， 我看到这份简历我非常的欣赏，我会多问他一句你想干嘛呀，是不是？那也许很多的行业都想招他去，可是他呢可能是心有所属，我们只能猜您到底想到什么行业去，是吧？这多了一道工序啊，费了点时间。当然我想啊，您这个人才足够优秀，哪怕简历写的差一点，我觉得很多的企业的 HR 也会不辞辛苦的跟您啊多联系联系，多问几句的。 对，不过其实现在很多 HR 其实因为大家秋招的时候工作量都很大，所以基本上在做简历筛选这一部分的时候，肯定不是那种特别专业的大 HR， 比如说那种人力资源部的主任啊这样的一个角色来筛选简历。一般都是人力资源部的一些助理或者说是这种专员、执行专员再来做筛选简历的这份工作。所以可能有些这样的还没有足够行业经历的小 HR， 他拿到你的简历可能不会那么第一反应就会说这个人他就适合做什么，他就是为哪个岗位而生的，他肯定不会有这样的念头。所以最好还是把自己的求职意向写上去，让他很明确的知道你要找什么样的岗位，让他根据你的求职意向来有针对性的去看你这份简历，他就会觉得哇，你们的这份岗位和你的简历匹配度非常的高，那么他就会把你这份简历给留下，这样就可以增加你简历通过的这个概率。 嗯， 好，给大家一个提醒啊，这还是在足够优秀的情况下啊。 对对， 那要是不优秀，很一般，您还缺一个重要的分项啊，求职意向没写，那可能就更加会泯然于众人也了。好，我们具体来看看他的专业经历啊。刚才说了，去的这个实习机构都非常的啊资深啊，非常的专业，在国际上也非常的有名。他具体做哪些项目呢？他参与了某教育集团的一些项目啊，比如说什么呢？案头调研、验证关键假设、协助完成12页项目报告 PPT 啊，整理8份专家访谈，建立对该教育细分市场的独立思考啊，这是一块。还有呢，他还参加了这个投资并购啊，筛选80多份商业计划书，约谈35家创业公司，并选出优质公司向投资经理推荐，其中5家受到投资经理认可，并且与创业团队进行深度会面，其中一家现在的估值已经达到多少多少亿美元。还有对同城 P2P 配送行业进行独立研究，访谈校园内两家不同公司旗下的5位快递员，从而分析同城配送平台核心竞争力来源，完成15页同城 P2P 配送行业分析报告。还有等等，以及他在某这个金融集团实习写了一个行业报告，还被这家公司的微信录用了啊，发在了微信里啊，写的都是他很得意的项目啊。从这个项目当中，我们看看有没有一些问题。我个人有个疑问啊，就是那个 P2P 配送行业研究报告这个啊，您是对同城 P2P 配送进行独立研究，那您只访谈了校园内的两家公司，而且只有5位快递员，就写出了一个15页的同城 P2P 配送行业分析报告，这个我深表怀疑啊。 对，这里就是属于还是年轻人嘛，可能他毕竟还是只是在这个岗位实习，可能对于这个方面他还没有那种足够丰富的调研经历。不过这里也可以看出这个同学还是很诚实的，这一点还是值得嘉奖的。 对，他没有写20家不同公司的500位快递员，没有那么写，还是实事求是， 对吧？ 对，这一点还是值得夸奖的。就是我们在写简历的时候可以适当包装，但是关键的数据一定不可以是虚假捏造的。另外就是他在这个经历里面，其实尤其他这里写的是独立研究，如果说他不是独立研究，他是一个团队合作，然后他负责了两家不同公司旗下5位快递员的话，这里我觉得倒还让人觉得比较有可信程度。那如果他是整个这个项目他就是独立研究，而他只做了这样的一个样本调查，其实这里的数据真实性我觉得是有失偏颇的。 好，当然我们也能够切身实地的哈，感觉到呢，就是说有些事儿确实做了，希望在写简历的时候啊，把自己的重要性啊写得更大一些，所以说难免也会有这样的一种表现啊。这个其实从过来人的角度我们都能够理解啊。不过呢，我想说的是，看简历的 HR 啊，对于你真实的作用，在这个实习单位真实的作用，他们自己您不说或者你说了，他们也会心知肚明的啊。实实在在的说，这个没有问题啊。你可以说我完成了某行业的分析报告，哈，这个也没有问题啊。但关键就是不能够虚构啊。 对。 再来看他的课外活动吧，他还有一项啊，课外活动啊，这块占的篇幅不是很多，主要写的是他在校园内做的两个项目啊，一个是一个职业发展俱乐部，他是主席，还是这个项目经理，还有一个呢是一个校园内的这种培训的项目啊。他也是这个成员啊，那么特别是第一个，他自己啊制定了这个俱乐部的一些发展计划，还有这个有一些创新啊，吸引这个优秀的人才加入等等，还做了这个问卷调查访谈一些这个俱乐部的这个会员，并对未来提出了一些发展的建议。你觉得写这一块是有什么样的针对性吗？为什么要写这一块呢？ 因为这个同学他的简历其实是很优秀的，所以我可以大胆的猜想一下，他可能想要申请的是一个比较 这种精英化的一个岗位，比如说可能是像管培生，或者说是一个很核心岗位的一个未来发展人才计划等等。所以在这里，面向这样的岗位，一般都会要求这样的同学必须是具备领导能力，具备这种一定的魄力，能够带领团队，是可以作为一种未来的领导者来培养的。那么在这里，他可以独立的带领一个俱乐部，来做自己的一系列社团活动，再或者说是独立组织一些活动，来组织大家的培训活动等等，这些就可以体现出他的一个团队协作能力以及他的一个领导能力。 嗯，你看啊，这个精英的路数啊有好几种，一种呢是走专业路数，是吧？我就在金融领域啊，我就在这个设计领域啊，我就在某某领域，我做到专精尖，无人能取代我。还有一种呢，就是我有多种复合能力啊，我通过我的专业进入到这个领域，但日后呢我还有我的这管理才华得以展现，所以说我要带着我的同事一起啊去打江山，这个管理能力就很重要。那从学生的角度来说啊，或者是说我们社会人员角度来说，你就要有一些东西来证明你有这个管理能力。他找的是他学校的这些经历，这个也非常能够理解。为什么呢？因为你去实习也不会让你去带一个团队啊。当然如果你在实习阶段就能带领实习生团队完成一些什么样的工作，那这个含金量恐怕就会比在学校里面更高啊。但是这个要求也比较高，所以说他这块实际上是想说自己有这个领导力啊。你看有的人他会写一句话个人介绍啊，我有这个丰富的组织管理经验等等啊，我有这个非常强的这个人际沟通能力啊，写那么好些话放在这个前面或后面，他一句这样的话都没有，他用事实说话，这是一种讨巧的方式吧？ 对，非常的吸引 HR。 嗯， 因为其实大家如果写那种个人自我介绍，其实我相信大多数人写的都是千篇一律的，比如说我是一个乐观开朗的人， 嗯， 然后我团结同事，我吃苦耐劳，我具备很强的抗压能力，基本上大家都不会差太多，所以。一般有经验的 HR 在看到这么一大段这种洋洋洒洒的一篇幅的时候，直接就略过不看了。 哎， 所以那你还不如拿这种事实来给自己背书， 嗯， 其实非常好的， 非常好啊。好，祝这位朋友啊，这位同学，前途一片光明，非常的羡慕啊。当然呢，我觉得人呢得人尽其才。这个才是最最关键的，不一定要去跟别人比，关键是把我们自己的能力发挥到最大，以及我们到一个最需要我们也是最适合的岗位当中去才是可以啊。从这个角度来说啊，没必要去看人的简历，但是人家简历写的一些这个技巧还是可以借鉴的。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是从几份简历入手，跟大家来说一说哈，怎么通过简历的方式来展现自己的这个职业竞争力，怎么通过自己的简历的方式来规划我们的职业方向。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我们再来看第二份简历啊，这是一位女同学啊，我们管她叫做小 B 同学啊。这位同学呢，她的简历是这么排版的。首先呢，是她的个人信息，她没有写，但是她写的就是手机号、邮箱、政治面貌、婚姻状况、居住地、身高啊，这是最上面的，包括在右上角附上了自己的这个头像。还有呢，就是个人介绍、教育背景、工作经历、职业技能、资格证书啊，写了两页。首先问一下武迪啊，写两页多不多？ 两页其实还是挺多的，因为一般来说 HR 最喜欢看到的简历就是一页只能搞定的。 哦，好，我统计了一下，就是这份简历跟第一份简历它的这个文字数量好像差不太多，为什么他写出两页呢？因为他的这个行距啊挺大的，空的挺多的， 于是就写出两页来了。 还有就是它的文字的含金量其实并不是特别的高， 嗯， 并不像我们之前看到的第一份那份简历那样给人感觉每一字每一句都是很关键、嗯、很抓人眼球的东西。这一份简历就很容易让人觉得翻翻好像这个有一半都可以略去的感觉。 我们来看啊，哪些可以略掉，哪些可以修改。 对， 在他的个人信息下面他写了个人介绍，个人介绍是两行字，活泼开朗，具有较强的沟通表达能力，善于学习，能快速接受适应新事物，擅长思考总结，具有很强的逻辑思维和创新理念，学生生活及社会实践丰富，有组织管理经验，抗压能力强。嗯， 对，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那样子，大家的个人介绍这个部分基本上写的都是千篇一律的。 哎，这块就是可以， 对，可以略去的， 可以不要。你看是吧，又往前面抬了抬啊，马上就要变成一页纸了哈。再来看教育背景，教育背景它分为两个阶段吧，一个是硕士，一个是本科啊。他就简单的写了写硕士是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学的什么专业，在哪个学院，本科呢倒是附上了一个本科的成绩啊，本科的成绩 3.56， 这是他的 GPA 成绩。这个成绩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 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个成绩只能算是中上等吧，不算说是特别高、嗯、而且他申请的是一个传媒相关的一个岗位。 嗯， 其实传媒行业的话，我觉得可能更看重的是你这个人的基本素质， 嗯， 一些具备的基本能力，对于 GPA 可能要求并不会那么高。再加上这位同学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他在教育背景里面还写了一个相关课程，这一个项目。其实做传媒这个方向，尤其他是在新闻学院，我觉得大家这个课程内容应该不会差的太多。 好，那课程内容有两行，这个也可以 略去了， 略去了是吧。接下来就是他大量的这个获奖经历，包括奖学金啊，包括其他的一些竞赛的获奖。那么我们还有40多秒要进广告，广告之前我把他的获奖经历说一遍啊，大家自己琢磨琢磨可以省掉哪些。文体优秀奖学金一等，优秀干部奖学金二等，社会工作与志愿服务奖学金一等，优秀学习奖学金三等，文体优秀奖学金二等，学院纪录片比赛二等奖，中华这个某某大学啊共青团特别荣誉奖，还有某某文艺汇演荣誉证书，校级优秀共青团员，还有北京市某某青年歌手大赛银奖，还有院级优秀共青团干部，这些，这已经有12行了，哈。 对。 好，进广告，稍后见。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阿龙。 我是艾宝良。 我是吴建彪。 我是相声演员方清平。 2018年北京电台春节特别节目，让你听出八方欢声笑语。 祝各位听众朋友们新年快乐，狗年吉祥。 北京电台2018广播过大年全新推出脱口秀春晚，2月1日名嘴大咖齐聚京城闹新春，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东汉名臣杨震为官清正廉洁，一次有位受他举荐的县令趁着夜晚给他送去10斤黄金，杨震十分不悦，坚决不收。县令说， 现在是晚上，也没人知道，您就收下吧。 杨震说，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能说没人知道。 古人把这个故事称作木叶雀金。 事流传千年，美德传承至今，严以律己，严以修身，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弘扬优秀传统美德，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今天下午和夜间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0下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35%。再来看今天的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上午有偏北风扰动，午后转受弱气压场影响，总体条件比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的扩散，大部分地区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点半到13点半，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和普通人谈工作，与勤奋者聊梦想，生活有不同过法，成功有多种定义。欢迎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今天我们的节目帮着大家改简历，其实我觉得改简历啊就像是给人化妆一样啊，特别美的一个人，但有的时候呢不会捯饬自己，或者是对于这个美的标准哈、认识上啊可能有一些偏差，所以说啊硬是把自己啊给弄得越来没有人青睐啊，没有人来搭理。那人靠衣服马靠妆啊，简历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的外套啊，有时候呢就是我们跟别人沟通无声的这么一种非常好的名片的方式。但很多朋友呢在写简历的时候呢还是会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那归根结底呢我觉得是两块啊，一块呢是这个对于简历的认识，简历要表达什么可能不是很清楚，第二个就是对于自己的定位，或者说对于你自己职业发展的方向还是存在模糊的地方啊。所以我们通过改别人的简历啊，实际上也是告诉大家啊怎么来认清楚这两方面的问题。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前程无忧校园招聘部门的伍迪。伍迪你好。 香露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伍迪今天啊跟我一起来改简历。刚才啊我念了好多获奖经历啊，看的反正我也觉得这位同学在学校净拿奖啊，竟然获奖专业户啊。 是。 10多行啊获奖经历，这占了第一页简历的基本上快半壁江山了啊。有必要吗？ 显然是没有必要的。 一个都没有必要吗？ 他这里很多奖学金，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奖，很多获奖经历，比如说这种校级优秀共青团员，然后再或者说是这种某个歌手大赛的银奖，或者说是某一个部的这种文艺晚会荣誉证书等等。 他有这种文艺类的特长。 文艺类，如果说他以后申请的是一个文艺方向的一个岗位，那这里会是比较有用的。 好。 但是假如你申请的是那种比如说我打个比方，假如说你要去申请某一个传媒行业的一个编辑，或者说是某一个播音主持这样的一个角色，那这里的话可能他的一些舞蹈或者说是一些歌手这样的一些获奖经历可能就不会那么的重要。另外就是大家还可以以 我在这里给大家提一下，就是他的那个奖学金里面有一项是社会工作与志愿服务奖学金一等。 嗯， 这里其实和他的找工作的经历是没有太大关系的。 嗯， 所以其实面对于很多同学都会说啊，我好辛苦拿了好多的奖学金，我很辛苦才拿到这么多奖励，我不想说是跟没拿过一样，我一定要都把他们放上去。那可以在这里教大家一个讨巧的方式， 嗯， 把重要的奖学金的部分单独列出来，那把不重要的奖学金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在校期间积极参加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 嗯， 多次获得什么什么什么级别的奖学金， 嗯，奖或者是吧， 对，一句话就可以给他概括完了。 好，他呢还是这个学校这个艺术团的一个部门的负责人呢啊， 嗯， 所以说他确实是在这方面有一些兴趣爱好天赋啊以及才华，那么就看他求职的方向是什么了。 对， 我们看他后面的这个实习经历啊，他实习经历呢基本上是在一个国家级的这个媒体里面啊，做这个一些微信运营啊，还有一些助理的这个编辑工作啊等等。那这些呢其实好像和这个文艺没有太多的关系， 嗯， 是吧？ 对， 他的社会实践呢倒是有一个，那倒是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去拍一些纪录片啊，这个是他的一个社会实践的活动。不过呢这纪录片啊还是那种可能是写实性的， 嗯， 不是说跟这个艺术相关的这个纪录片啊。 对， 所以说他这个奖学金也好获奖经历也好其实很好，但是呢你要用对地方或者是有的放矢的去组合。你如果想去新闻媒体工作的话，你这些文体的就不是重要的了。 是， 嗯，好，这是他的一块内容啊。接下来还有一块很有意思的内容是在第二页了，职业技能啊，职业技能啊，他写了六行，一行呢其实就几个字，一个是 Final Cut Pro， 第二个是 Photoshop， 第三个是摄影，第四个是 Office， 第五个是 Audition， 第六个是秀米。这是什么呢？这就是一些剪辑音频呐，啊，还有修图啊，还有一些办公软件啊的软件， 对， 是吧？然后呢他在每一个软件后面啊他画了五个框框啊，用涂黑的方式代表他的这个熟练程度，五个框框呢涂黑四个就代表是熟练啊，涂黑两个代表是一般。做起来呢特别像我们自己填问卷那感觉，是吧？ 对对， 哎，但是问卷可以用来变成简历吗？ 其实这里美观算是挺美观的了，但是不太， 很漂亮，嗯， 对，但是不太适合用于简历。尤其他的这些职业技能其实有很多都是大家比较常见的，比如说摄影的话，如果你不是去应聘一个摄影师，那这里其实没有必要去特意去强调我拍照技术很好。再比如说秀米，这个是一个 H5 制作软件， 嗯， 其实我觉得这些东西的话，你只要不是一个相应的对这方面职业技能有需要的岗位，你放上去其实都是一种赘述， 嗯， 会分散 HR 对你这份简历的注意力。 对，当然如果你要展示你做 H5 页面的技能以及你修图也好拍照的这个水平的话，你还是应该在你的实习经历里面体现出来， 对， 你做了些什么，拍了些什么，修了点什么，被用上了，是吧？ 对， 或者是哪怕附上一些你的作品。 对，再不行的话还可以就直接附上自己的作品。 哎，是是是，这个还是要拿作品说话，就像你获了奖证明你文体这个水平确实非同寻常，那我们至少能看到你获奖了，而不是说， 嗯， 跳舞啊画五个空白的框啊然后涂满四个你看他在这个跳舞上面或者说在这个唱歌方面就没有这么用，对不对？ 对， 他知道写一个啊我获了什么样的奖得到什么样的证书啊，同样的这个也是可以类似的来参考哈。总之呢就是说你要把你的注意力啊再归拢一下，找到自己求职的不同的方向，针对这些方向有的放矢的来准备你的这些获奖经历实习经历以及你的这个职业技能。 对， 最后我想问问伍迪，看完整个哈，你还有哪些想要给他修改的地方？ 其实他的第一页最上面那个个人信息那一块，其实这里会是大家很容易忽略也很容易犯的一些小问题。 嗯， 我们先来看他，首先我们就像我们写的那个手机， 首先很多同学可能会忽略一个细节，我们可以对比一下第一份简历，相当于你可以看到，就是说那个第一份简历他的那个手机号和这一位同学的手机号就完全不是一种写法。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常规的写手机的方式，我建议大家最好是用344的这样子来把一个手机号来分开，这样有一个好处是便于 HR 能够更好的去联系你，不容易给你打错电话。 哎，这个作为我们广播人啊，那就是太有体会了啊。我们一般跟听众互动的时候呢，会念大家的手机号啊，一般不会一连串的念。 对， 哎，也是这么一个考虑，就是大家要有一个记忆的时间啊。那同时呢，视觉也是如此，如果你给它空格开来，就像我们的银行账号一样啊，44443啊这种空格来区分的话，不容易填错。 对，而且 不容易记错。 对，而且会让 HR 觉得挺细心的，然后也很暖心。 是。 另外就是他的这个婚姻状况，尤其这是作为一个应届生而言，尤其我们在校的很多同学可能写简历的时候都会把自己的信息一股脑儿填上去，什么婚姻状况啊，然后什么是否独生子女啊，然后自己的籍贯是哪儿的，民族是哪儿的，全部都填上去，其实是没有必要的。因为作为 HR 来讲的话，大家都知道这个你的这个婚姻状况其实并不会真的成为你去求这份简历的一个阻碍。而且婚姻这个东西是个人的隐私，在你正式和这家公司签订合同之前，其实没有必要去透露那么多的。 嗯，对，毕竟在校生已婚是少数，所以说你没必要写这个。 对， 你要是真已婚了，你写上已婚，那或许还能在某些方面给你加点分，也许在某些方面会给你减点分，是吧？ 对，有些同学会说可能还会有那种已婚已育都要交代，其实没有必要，大家都知道二胎现在也开放了，所以完全没有必要去交代那么多了。 这也让 HR 很抓狂哈。好，就这一块要做一些修改啊。 对对，他像身高这里我也稍带提一下，如果不是去应聘一些对于身高有特殊要求的，比如说模特儿或者说是那种空乘岗位，其实这里就也没有必要去写上那么多了。因为尤其这份简历它的篇幅占的已经很大了，我们所需要给他做的就是一个瘦身，去删掉他的无用信息部分，只留下有用的就可以了。 哦，不过啊，我觉得这个我保留意义啊。 嗯， 因为有一些人他跟我讲，他说我们公司老板对于岗位的要求就有这个颜值身高方面的，但是绝对不会写在这个招聘简章当中啊。 哦， 甚至有些老板还对这个出生的月份啊有个人喜好啊，当然这可能是民营公司稍微多一点啊，多一点。 嗯， 所以呢这块吧，我觉得你也得看看这个企业是什么样的路数啊。 嗯， 因为有的企业真的你一去，这个颜值真的是很抢眼啊，怎么感觉他是按照一个标准在招人呢？哎，所以有的时候啊，你投递什么样的公司，我觉得你也要所谓的投其所好啊，这样的话才能够互相对上眼啊。这个仅供大家参考啊。 嗯， 好，这是第二份简历。再来看第三份简历啊，这是一位 C 同学啊，他在他的这个个人信息里面就写了民族啊，他不是汉族，是另外一个少数民族。 嗯， 其实刚才武迪说了，这个没有太多的必要，是吧？ 对。 嗯，此外呢，我发现他排版很有意思，就是他留了自己的邮箱，可是呢邮箱冒号再往右边看是他的照片了，在哪儿呢？哦，我要换一行才看到他的邮箱，这是不是排版上稍微没注意？ 对，我猜还有一种可能性质，就是在他那儿排版的很好，但是他发给我的是 Word 格式。 嗯， 所以大家在投递自己的简历的时候也一定要注意，尽量不要选用 Word 格式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投递自己的简历。你可以把 Word 转换成 PDF。 嗯， 这样不管对方是什么样的电脑什么样的设备，收到你这封简历打开都会是你原来的那一份简历的模板。 对，就是你在 Word 上可以做，但是一定要转成 PDF 格式。 对对。 嗯，要不然的话呢，就是因为不同的电脑打开不同的 Word 文件， 嗯， 它的这个排版会有一些变化，这个我亲身体会过，确实。 是 啊，嗯，感觉过，当时不知道为什么啊。你说这个 Office 的错吧，害了多少同学，是不是？好，再来看他的这个经历啊。经历呢也是分为校园这个教育背景、校园经历、实习经历， 还有自我评价啊，这几块。那像自我评价这一块也是写了好多话啊，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多次说过，这样的自我评价没有太多的说服力哈。 嗯。 那么我感兴趣的是什么呢？我感兴趣的是他把校园经历写在了实习经历前面，这是为什么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他的校园经历是什么啊。他也是在一家非常有名的大学的这个学院的学生会做这个外联工作啊，他负责了一个重大活动的外联，包括商家赞助，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另外呢，他还做过班长，班长的事儿吧，大家都知道，处理班级日常事务，联系同学老师，开展活动，还两次获得这个校级优秀班级的称号。另外呢，还在这个学生会啊干过，参与组织了一次学术大赛啊，这是他的校园经历。再来看他实习经历啊，在一家非常有名的房地产公司做一个策划，因为他的专业他学的是这个土地资源方向的这个专业，所以去房地产公司实习是非常对的啊，对口的。不过呢，他的这个实习的岗位呢是产业策划，干嘛呢？就是参与这家公司的两个产品的策划和落地啊，还有呢就是负责营地的调研，就是户外的营地的调研。另外呢，还在他这个专业所对应的国土资源部的某部门啊，某下属部门做这个绩效管理方面的工作。这个绩效管理和他所学的这个专业啊，有没有对口性呢？哎，我发现啊，他本科学的是土地资源管理，研究生阶段学的是这个公共财政与公共政策研究。那从这个角度来说，也能够对上啊。 算是擦边吧， 擦了边，哎，擦了边。其实应该更多的对应的是什么呢？是人力资源，是吧？ 对，对 啊，或者是公共管理这种。他把校园经历写在实习经历前面，你觉得合适吗？ 其实也可以，因为他的实习经历并不是特别的丰富，可以看到，所以相对于他的实习经历来说，校园经历可能会更抢眼，然后也更有东西可以去说。 嗯。 包括他的，虽然我也不知道他的一个求职意向是什么，但是我们依然可以从他这份简历大胆的猜测一下，可能还是一个关于房地产方向的一种意向岗位去求职。所以在这里，根据他的一个校园经历来说，他的这种外联的一些经历，比如说对外的这种沟通和一种合作，拉赞助等等，那说明他比较可能适应销售之类的一类的这种岗位。再或者他做过班长，可能他的领导能力比较不错，也比较有这种抗压能力或者说独立思考的能力等等，那这里也有可能是他会比较倾向于这种管理类型的岗位。 好，你的意思是说哪块经历最抢眼，我们就把哪块经历放前面，是吧？ 对， 相对来说他的实习经历不是特别的抢眼，虽然去的都是大的公司和部委，是吧？ 对， 但是干的事儿他没有详细的说。 对，而且时间其实都不是特别长，估计可能也没法做出特别这个大的成绩。 对， 但其实这里的话并不代表说我只有一小段实习经历就代表着我这地方就没东西可以说。其实很多时候大家还是做了很多事情的，只是自己想不起来而已，所以平时如果你有记日记的习惯的话，就会是一个很好的帮助。 你看他在这个著名的房地产公司啊，实习，他就写了这么一句话，参与某某某某产品的策划与落地，参与某某活动的策划和营地调研，就没有了。那你具体怎么做的，怎么策划的，是吧？ 对， 我还挺好奇的。 而且我相信这一个活动应该还是挺大的， 嗯， 毕竟是这么厉害的一家房地产 公司， 对。 哎，包括他在这个国土资源部啊，他说就参与国土资源部及下属单位年度绩效评估，整理单位的这个绩效资料，这个我觉得当然咱们不能够把人的信息泄露出来，但是你是不是还可以多写一点，比如说你这个有多少家单位啊，是不是你这个绩效评估是从哪些方面进行的呀？ 对对，还有就是你做了哪些，用了哪些工作， 用了哪些工具然后来做，你大概整个耗时多久，你一个人做的还是整个团队一起来做的。 对，特别是比如说我要招你啊，我会想那你怎么做的是吧，就像武迪说的，你用什么工具了，用什么方法了，那他们内部是怎么一种流程，是不是，哎，你学到了什么，掌握了什么，我觉得这个可以再细化啊。 对，而且他的所有的经历都有一个很致命的一个点，就是都没有一个结果的一个呈现。 没结果，就是说我都做了什么。 对，但是我不知道你做的怎么样。所以大家如果在写简历的时候，其实也可以在自己的经历后面可以加一句，这个活动我的工作取得了怎么样的一个反响。比如说取得了这个领导的认可，然后领导给我发了一个准备可以录用的一个直通卡，再或者说我去撰写的这个报告直接通过了，这都是可以去来作为一个结果来呈现的。 好，这是 C 同学的简历。其实每位同学呢简历都有非常抢眼的地方啊，但是也有可圈可点的方面，所以呢就像刚才所说的化妆一样，我们要把自己啊最漂亮的地方展示出来，把自己要遮瑕的地方哈、通过一些方式哈、我们给他稍微的换一个角度呈现啊、也要如实的、如果对方问到的话也要如实的啊。 对对， 不过呢我觉得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啊，原则就是不能造假。当然这个简历当中有多少真实性我们目前是无从得知的，但是你在工作当中慢慢的企业也会发现你的经历啊是否和你的能力相匹配。再来看这位同学的简历 ,D 同学啊。这个 D 同学的简历啊我得要用放大镜看。就这是一页纸。虽然写的不多，留了很多的空白，可是字儿特别小。他写完所有的内容之后呢，下面还空了至少六分之一。就是下面还空了很多。首先咱不说内容，是不是这个字儿可以大一点，有什么标准的字号吗？ 其实标准字号的话小四，小四差不多是比较合适的。 看着他这像五号字了都。 对，而且这个字的话最难受的地方在于它没有重点。就是没有一个可以去让我觉得说是有一个突出的，比如说你可以加黑加粗这些字 都没有啊， 全部都是千篇一律的小字儿。 好，它的内容我们先不说啊，还有一个很关键的信息就是没有名字，这份简历啊他连姓都没有，但是有个照片啊，有年龄，有籍贯，有电话，有邮箱，但是没有个人的姓名，这个合适吗？个人姓名都算隐私吗？ 这个肯定是不合适的，我总不可能打电话要来录用你。 你好，请问是尾号9599的同学吗？我们经常这样，你知道吗？ 不过这位同学 可以、 对，不过这位同学他给我发这封简历的时候在邮箱里面是写上自己的名字的，可能他在这地方就忽略了，但事实上这一份简历很有可能我是把从网站上下载下来之后，我拿到你这份简历我就会忘了你叫什么。那这个地方是对于你求职非常不利的一点，所以大家忘了什么都可以，千万别忘了自己的名字。 好，这就是你的标签哈。好，再来看后面的内容，教育背景写了是本科和研究生的学校以及专业，他学的应该是这个英语方向的专业啊。本科学的是这个师范英语，硕士学的是英语笔译啊翻译。接下来就是很多的工作经历了，然后就是一大段自我评价，最后就是自己考的那些证儿。我们知道这个学英语还是要考很多证儿嘛。 对。 哎，那么下面来看看他的工作经历吧。工作经历一个是在一个英语培训学校给高中生辅导，后来呢又去了另外一个学校啊、做这个语法的辅导，再后来呢又去翻译了一个专业的论文，再后来呢又在一个英语培训机构实习，具体干什么没说啊。再后来呢他是又翻译了一个这个文章啊，再后来啊他又翻译了一个规划。总之他就是一个是教学是吧，一个是翻译，一个是呢这个某个实习具体做什么没有。我刚才介绍的这个顺序是之前啊，后来再后来再后来， 就是他写的工作经历啊，是按照时间顺序写的。可是有的人发现没有啊，大家注意到没有，他写的工作经历是倒序。 对。 对吧，他就先写说错了，他写的是最近发生的，然后呢从现在开始往以前排，是吧，他写的呢就是倒序了， 嗯， 就是从原来开始一直写到现在啊，回顾一下一路走到现在， 对， 哪种合适啊？ 其实我个人倾向于是把现在的时间放在最前面， 嗯， 因为这是最能代表你现状的，也是最接近你现在的一个现实状况与现在的一个经历的这样的一个经历，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先把自己最近期的经历放在前面，以一种倒叙的方式，就是先是17年的经历，再是16年的经历，这样子可能会让人觉得可能看起来更舒服一点。 好，那如果我给他整理一下的话呢，就是他最近这些年在做的就是笔译的工作，翻译，那再往前呢就是给高中生培训英语了，嗯，那从这些经历当中你有什么建议吗？ 其实他有很多经历都是单纯的是一个翻译的工作， 嗯， 除了翻译并没有别的一些这个所谓的收获，所以在这里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如果遇到这样类似的这种重复性经历，那你可以把这样的经历合在一起，比如说你几月到几月，然后在哪些地方做翻译工作，然后你分别翻译了哪些东西， 嗯， 把它合在一起来说。 哦，明白了，没必要浪费这么多啊。 对， 但是他写了这么多还有那么多的空白，是不是没得可说，还是说这每一个经历你还可以再详细写写？ 肯定是可以详细写的，比如说像他在这条工作经历里面有一段，虽然时间也不长，可能就两个月的时间在一家公司实习，那你实习做了什么？ 嗯， 这里是可以去说的。另外就是他最近的有一个很亮眼的经历，是作为笔译人员参加了一个国家型的，应该是国家级别的一个什么贸易可行性研讨会。 对。 对，这样的一个会议，这么高大上的会议，那我们觉得肯定是可以有很多可写之处的， 嗯， 虽然你只是笔译人员，但肯定不是只有你一个人， 嗯， 你肯定是小组来行动， 嗯， 你做了哪些事情， 嗯， 这都是可以去详细的来说一说的。 嗯，是，哎呀，年轻就是好啊，我看了他们的简历啊， 嗯， 我就觉得哎呀，我那个时候的简历根本是拿不出手啊，写一半我觉得都写不下啊，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说呢，就是江山代有人才出啊，确实大家都非常的优秀，只不过有的时候呢我们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哪些方面特别优秀， 嗯， 没有意识到自己怎么来表现自己的过人之处，所以说我们的核心能力都有，就是看怎么来表现的问题。谢谢武迪哈，啊，为大家修改了这么多的简历。其实武迪他们线下的工作也一直在各大校园哈，为大家来做这种简历撰写的咨询以及之后的修改工作。衷心的希望各位朋友能够写出好简历，找到好工作。谢谢武迪。好，接下来呢是北广沟，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7.3。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明天见。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市立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救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永远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我是北京市水务局局长辛树东。北京是一座重度缺水的城市，真诚地希望广大市民珍惜节约每一滴水。